你跟我去，我帮着你们捞回来。这二位半信半疑，心说我们俩一圣人一个八仙，我们都输了，你一个猪儿铺掌柜的能有这把握吗？你也别说，咱们试试吧。王掌柜说的，我得麻烦你们二位，李大仙，这把刀子你拿着，我让你嘎你就嘎。孔相爷，这杆秤我交给你，我让你要你勾上就要。好啊，瘸户里坐上这把刀，孔圣人坐上这杆秤，这几位就进来了。这杠头一瞅，嚯，王掌柜的来了。嚯，这不是王掌柜的吗？是。怎么着，你还抬杠啊？哎，你抬多少钱的呀？二拨两。啊，你把钱拿出来吧。这王掌柜的由腰里掏出二百银子往那一放。杠头问他，是你先抬呀还是我先抬呀？我先抬。这孔子跟瘸户李听啊，我们俩失策了，大概这先抬有便宜。你先抬啊，好，那你抬吧。这王掌柜一叉腰，杠头，我削你那个脑袋八斤半，得不得？不对，不对，嘎下了腰腰。他一说嘎下了腰腰，瘸户里攥着那刀就奔到脖子去了。孔圣拿着钩子上吊，钩子栽棒子。这杠头赶紧改口了，对，是八斤啊。你怎么记得您那脑袋八斤半？从我妈一生下来我就说了，小子，你那脑袋不多不少，正好八斤半。 你输了，拿钱。 这杠头啊，由柜子里拿出来，应该是二百两，他给一百八，因为什么？他抽头，把一百八十两交给王掌柜子了。王掌柜子拿十两给了孔子，拿二十两给了瘸棍里，这几位高高兴兴就出来了。他们几位高兴走了，这徒弟可哭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不跟他抬呀？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，混蛋呢，他们不是抬杠来了，他们跑这玩命来了。这是一个传统节目，抬杠铺。这个相声啊，都说的是普通话，可是在旧社会呢，提倡拽文，这个拽文得会拽，不会拽的话不能乱拽。我有个同学，我这同学的这个学问呢，是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上，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下，他正在那二五眼上。别看这二五眼的学问，他还爱拽文。有一天走在街上，碰见一个同学，他要跟人拽文，请问老兄今年贵庚了？这贵庚了就是问多大岁数了，拽文叫贵庚。人家一听说他拽文，人家那位也拽文，小弟念之一。这一念之一可就给他念着了。念之一怎么回事啊？人一听他不明白，说呀，这是一句转文的文化，说二十为一念，我今年二十一了，所以是念之一。那请问老兄您今年贵庚？他一想，人家二十一是念之一，可是我呢今年刚十九，那怎么说呢？小弟还不够面儿了。

习惯与爱情。 雨后的长街，相同的地点，玻璃窗面前重叠我今天的脸。你不给诺言，也不说抱歉，预知的奉献，我决心在那里面。那一天偷着指尖，什么我就相信我们会永远。那一年没有宣言，但抱着你我曾拥抱全世界。哭过了笑过了的瞬间，爱只是站起来的时间，吃过谅解过却瓦解，我的心酸点点，还有阳光的温暖，爱一个人的酸甜。等待着我视线，失守的从前，所有情节都改变。你慵懒的肩，我学会拒绝，让昨天的泪蒸发成我的蓝天。那一天偷着指尖，不为什么，我就相信我们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。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。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，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。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。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、护好院、看好门，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。